是这个盐田体验活动。 嗯嗯， 那就是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盐田了嘛，但是为了这个游客观光所用，所以特意复原了当时的盐田的一部分的构造。 嗯， 所以就是包括盐的生产过程啊，大家也可以进行参观， 嗯， 然后也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啊，我们平时吃的盐是这么造成的，啊，这么对产生的等等，可以 教育基地了。 没错没错，因为生产盐当中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结构，就是盐板。 嗯嗯， 对，在这个板子上，因为海水干燥了之后会形成一些盐分嘛， 嗯， 然后所以小孩子也可以亲自去刮一刮，然后体验一下盐是怎么来的。 哦，啊，嗯，最近几期节目都是适合带孩子一起来的。 对， 嗯，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也是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啊带着孩子来看一看玩一玩，挺好的啊。 嗯， 哎，这个盐也可以带走吧，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这个七彩的盐， 是装瓶子里， 这个小朋友把它刮好了以后也可以带走， 可以带走 收藏，很不错啊， 没错。 当然了，这里呢盐田体验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用盐，以盐为这个基本物质去建成的一个小的游乐园。 没错，这里是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嗯， 那远看的话，这里就像这个像小沙滩的一样的感觉，啊，像沙子，但那个都是盐。 哦， 对，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光脚进去。嗯，光脚进去，嗯，孩子可以在这里光脚自由的玩哈。然后他可能这个盐不小心进到嘴里头，他会感觉有点咸什么的，非常有意思， 好生动啊。 对对对，然后首先这个盐本身有这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嘛， 嗯，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比较健康的。 嗯也是啊，小朋友啊千万不要吃哈， 嗯， 因为你吃肯定吃不进去，你要吐出来的。 嗯，没错， 吐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污染，想到好像有点远哈。 大家要注意的是成人 啊成人一般是平常是不能进去的 啊， 对，平日是只供孩子们进去的。 对对对， 成人你要想去的周末可以去体验，周末是允许你可以光脚进去。 我觉得这个你看夏天还没有完全的过去，现在也正是炎炎夏日嘛， 嗯，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烤串的感觉。当然了啊，这是玩笑。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玩水啊，因为刚刚提到它是把这个海水引入到这里的， 嗯，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玩的水是海水，对吧？ 对，这里有大的非常大的这个海水游乐，算是游乐场吧。 嗯 嗯，那从六月开始是营业的， 嗯， 这个海水是从地下120米，将这个地下120米这海水引过来的， 嗯， 所以包括一些什么脱衣室啊，还有洗浴间啊等等一些更衣室啊等等一些基本的设施也是非常非常齐全的， 嗯， 还有这个儿童专用的这个泳池 啊。 嗯，但这里是有营业时间的， 嗯， 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为止，那星期一也是休息的，因为很多期的节目都说过哈， 星期， 但这里星期五也是休息的，星期一和星期五是休息的。 哦，嗯，这个休馆的时间还是挺多的， 对， 这个要格外注意一下。 嗯嗯，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能也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在城市当中来个海水澡的感觉。 哎，是， 对吧？啊， 对。 但是这个游泳馆是有时间，但是刚刚提到这个河沟生态园区呢，它倒是 每 天都可以来 的，对， 对吧？年终无休的。 嗯 反正来到这儿呢，你就会有好像来到了内陆当中或者城市当中的海边的， 是啊，对 啊，这里呢也会有这个解说员为大家做解说，这是很方便的吧？ 嗯，没错，这一点很方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中文的解说， 嗯， 就是只有英文的解说。 嗯， 那在10人以上的这个团体观光的时候呢，我们在访问这个生态公园的一周之前进行申请的话， 嗯， 就可以，对，申请预约的话，对，就可以听到这个解说。 嗯，是的，好的，嗯，啊，那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位于始兴市的京津道始兴的河沟生态公园。 嗯， 这里呢其实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典，对吧？ 没错。 嗯， 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些庆典，那到今年呢是已经有十。